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好啦，2024年我哋做个风骚快活健康人啦，我系小张张， 抹干净啲地方。小强好快见到阿芳，我系小依依， 真系啊， 系 呀， 系啊，你都挂住嗰个嘛，我记得啦，温乐系啦， 吴芳好嘛，全名 其实嚟嚟去都系阿芳。 芳有草花头，又冇草花头，有土字旁嘅，都系唔同阿芳。 我明白，但你嗰个系失失芳， 仲系有一个叫雪芳。到底边个雪边个芳咧？ 我知道。 今日系12月初1日， 系啊， 腊月啦，准备过年啊， 好紧张啊， 又好要买新衫， 办年风啊， 听风骚咯。 喂，早晨，早晨。 早上听下风骚范围啦，19度气温，相对湿度65%。So sad， 有呢首英文歌开始我哋三小时嘅约会。有阳光同埋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啊！展望听日早上清凉，除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留意下个礼拜中期风势颇大。 讲到呢一个健康咧，其实今日咧想问大家一个比较听落去有少少严肃嘅话题咧，就系、是、叫自我管理啊咁样。唔知道大家对于自我管理方面咧系你觉得自己强唔强呢个能力嗱？首先咁讲啦，我讲下自己先啦。咁咧嗱，有一样嘢，有两个字叫放纵咁样吓，放纵自己咧喺唔同嘅人咧，总会有啲叫做弱点嘅，即系譬如话阿马小哥可能喺。唔知买玩具食嘢咁样，你就会比较放 或者买墨水笔，你会比较放纵啲， 比较放纵啲。 墨水笔啊嘛， 系啊， 因为其实 系会噶嘛，冇人一定有一饭噶， 冇人监你噶嘛，系咪先？冇人监你噶嘛，就算嗰个铺头嘅嘢卖嚟啦，佢都系叫你睇啫，系咪？买唔买都系你自己揿住个荷包嘅。但系最后咧，可能咧，你明知唔应该买，你都会唔知点解就会买。人咧总会有啲叫死井盲点，即系你会系衰俾佢嘅，你点都会嘅。咁咧，我自己而家咧对于食物咧开始间中咧有少少放纵或者撇咗少少，好似因为我感觉上咧我系唔系咁容易肥咧，开始倾向懒惰啦，即系唔系 keep 得咁好啦。咁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某一方面咧都系2024年咧觉得自己都要加强嗰个叫管理，唔好咁放纵咧。 唔需要，我人天生爱自由。 我想你任得佢系嘛，饮得个肚腩越嚟越大。 但系去到星期一咧，我就会改。 第一日啊嘛。 但系嗱，你觉得啱？星期六日咧，通常你放纵嘅意欲系强啲嘅，你成日会俾嗰只黑狗今日放假，有佢啦，系咪先？我都会嘅。我而家星期一至五咧，我 keep 都好嘅。入一点咧，我点会瞓嘅。但系星期六日咧，我系会俾自己。星期一至五我讲，但我星期六日咧，我系俾自己去到一两点咧先瞓嘅啊。咁我系放纵咗嘅，以前我都唔会，但系而家我系放纵咗嘅，即系个管理系去到星期六日咧，我系疏懒咗。 其实想讲乜嘢？即系其实个想讨论嘅， 即系 话2024年， 你觉得自己边方面系啦？即系展望未今年，你觉得边方面你自己要管理得好啲咧？ 完全唔管理。 get 到啦。我而家其实已经开始实行咗几次嘅。 系啊，你 咁就系因为我已经系啦，冇错，因为我觉得就系、是。所有嘅嘢嘅话都系食物俾我嘅，例如我嘅 energy 啦，我嘅营养啦，究竟我嘅人系点样啦，真系 you are what you eat。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嘅就系，因为其实早嗰轮咧大时大节咧，真系肥咗好多嘅，多咗饮宴啊，多咗食饭啊，同埋开心啊。咁你自自然然就 会饮多咗， 真系心广体胖嘅、 啊， 多咗人请你食饭啦，你又会请翻人食饭啦，咁、啊、大家来来往往咧、啊，以前佢好可能你可能都只不过系有一两日出去食饭、 嗯， 有时你可以一个星期嘅话去到三至四堂，即系嗰啲系啦五堂嘅人食饭，咁、 啊、 所以你真系会肥咗啲嘅，咁同埋嘅就冻啦，早嗰轮又，所以咧 又食多啲啦， 唔系少咗运动，系、 哦、 啦，我每一日我朝头早我起身、嗯都做运动噶嘛，咁但系其实哇唔得啦，太冻啦， 好冻啊！ 晏啲先啦，咁佢就晏啲先又哇唔得啦，都好冻啊，不如听日先啦，你就会一日推一日咯。但系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咧，我就会咁样嘅，去到一个低点嘅时候咧，我反而会反弹嘅、 嗯， 我就会俾自己放纵，譬如可能我好啦，我话俾自己听，今个礼拜完咗之后嘅话，下个礼拜我开始会翻，会要翻嚟噶啦，要努力翻噶啦，我做到嘅。系啦，因为我觉得所有嘅嘢嘅话，你都要还嘅、 嗯。 不过争在你 几时还 嘅啫，真系大家系嘛？ 同意 出嚟 walk 咗咁耐都知咩事啦，系咪？ 乜嘢都要还。 我觉得尤其是身体系真系嘅，系需要还嘅。尤其是而家开始咧，即系已经踏入中年咧，你更加觉得细个时候唔听人讲啊。 系啊， 系啊，你着斑点嚟噶，系咪？ 晒太阳 咯，系啦，晒啦，唔听人讲咯， 系啊，真系唔听人讲唔好啊。 但系我发觉又系嘅，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嘅话，同啲后生仔讲嘅就你理得我 啦，佢唔会睬你噶， 睬你又未听，我就话吓，第时你就知啦。 夜晚12点仲洗头， 系啦，冇错。夜晚11点钟你仲出去跑步， 系 咪啊？又或者就12点钟你先食饭，唔 打机打12个钟， 系唔会听嘅， 系啊，真系唔听。 咁所以 冇办法，呢啲系年青嘅本钱。 咁若果话真系要。去为自己的身体去管理的话，我觉得真的嘅，等于我自己成个成日都讲过嘅就系话，唔使期望啲咩嘢，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得噶啦，系、 嗯、 咪包括身心两方面，咁我觉得最简单最简单可以照顾好自己嘅就系每日食得好， 嗯， 只要食得好，好好照顾自己，呢样嘢真的很简单，同埋你必须嘅，因为你每一日都要食嘢，每一日至少一至两餐，系咪三餐，咁所以就 系 呢一样嘢就系基本嚟嘅，咁所以就 系 我星期一嘅时候啦，咁你關注咗，我哋都有講到話，今年2024年有啲乜嘢食物嘅 trend 啦，你可以點樣食得再更加健康啲啦？咁我就覺得有呢一個嘅環節，亦都令到我喺呢一方面嘅話多咗好多有用嘅知識。 咁所以咧就我應承咗自己嘅就話我今個今年希望可以就食多啲似乎係植物 base 嘅嘢，係啦。咁譬如可能一個。叫做 plant based 嘅，同埋就係原材料嘅嘢，就唔好食咁多加工嘅食物啦，等等嘅話，咁我至少就係我俾我自己有呢個咁嘅承諾咧，至少我去睇 menu 嘅時候，我就會開始睇啦。誒，今個禮拜我食咗齋味咧，即係食咗素味咧，哦味喎，咁我咪有一餐係咁樣咯。我琴日又係啦，係啦。咁我之前嗰日嘅晏晝，我講咗俾大家聽啦，我又食咗，咁我琴日又食咗，咁我覺得就係我有一個目標可以希望自己能夠達成嘅，而呢一樣嘢必須係要每一日我都做嘅，慢慢慢慢嘅話，我希望佢成為我嗰種嘅就係非常之好嘅習慣。咁呢一種習慣就會成為我自己美好嘅人生。 生嘅追求啦，你唔好做咁好啦，我会其实即系当你系偶像， 唔系你千祈唔好同人哋比较。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你自己好想做嘅，你先至会能够持之以恒咯。系啊，如果你要讲嘅话，我就 马老师咧 可以即刻 今年自我管理方面有咩目标啊？不如你谂啦，我讲先啦。 你有咩拗头？ 电话有冇响咧？冇搵你啊？ 冇啊！ 冇啊！个电话唔记得带。 其实咧，今年嘅年尾咧，2023年嘅年尾咧，我有一阵子咧系经常会上网订一啲嘢嘅，有时咧系俾自己好多藉口咧，需要呢一样嘢，想要呢样，但系多数都系日用品嚟。咁最初咧就因为你系一个新嘅客人啦，喺嗰个平台，所以咧就个额咧要成500蚊先可以免费送货。好啦，后来咧买多咗，佢降到而家200。仲容易買，因為你覺得求其都已經達到標咧，你就會更加易買。咁變咗好多嘢積存咗喺度，雖然係日用品，但我 入倉咯，你有個倉咁啊，傻豬， 我冇啦， 一買就入倉， 已經爆啦， 爆啦。所以我決定2024年，我要自我管理一下，就係買嘢方面咧，係要真係需要，同埋去到咧，即係嗰個 level 唔好。我而家積存咗成50-60卷廁紙 ，OK 嚇。 我是订错了的，这个是订错了的，即是我看漏了一个单，我忘记了我订了，我就不是专登的，所以我希望2024年呢我在这方面呢是管理好一点，即是个购物方面小心一点咯。 喂，我听下去我觉得其实这是他的心理上面而引申到他不断地买东西的、你留意一下、 我都有 其实应该是心理上面他要填补一个 窿、 填补一个窿、所以他就用买东西来去。嚟去填補喎、 兩米米其實有咩幫到你咧？ 嗰個問題咪就係你咯。 我想幫佢執翻個窿。 個窿咪就係你咯。 窿 係日日都掘 樹窿個窿，定係煲窿嘢個窿咧？ 兩個都唔係好嘢，我話你哋。 定係窿兒咧？ 阿媽大爺，咁你 咧？ 我覺得我真係 管理點啊？坦白啲講， 我嘅管理 自我管理啊。 嗱，其實好簡單。 首先，你自我管理呢一样嘢强唔强先？ 唔强， 系我都觉得你系。 咁咩？你叫马唔强？ 因为你成日得把口讲嘅， 有冇错？嗱，好简单。 有人话你系订只羊服啊，讲一套做一套啊， 唔奇啊。你知唔知我只脚咪做咗个小手术？ 做完啦， 冇嘢啦， 做完啦， 割咗啦。 跟住系啊，割咗啦。跟住个医生同我讲，个医生同我讲，嗱，如果你冲凉湿咗咧，你就买啲 干佢咯， 盐水， 生理盐水， 生理盐水。 冲凉梗系湿噶啦， 唔系我会包住佢啊嘛，我包住只脚。 你而家仍然包住噶？ 系啊，佢话如果你真系整湿咗，你要咁，又一个礼拜， 因为会有细菌感染嘅， 系啦，换一块胶布啦咁样。咁我起初第一日我梗系做足啦，攞个胶袋，然后绑住，再攞封箱胶纸框住。 系， 你明唔明？ 浪高只 脚，好麻烦， 好似好认真， 好认做咁， 咁咪得啦。第二日 其实得一只仓， 第二日已经放松啦。 有佢死啊！ 第二日我个胶袋咧，除咗嚟咧，哇，全部碎嚟。跟住我寻日终于我即系的起心肝啦，去揾咗啲盐水啦，一睇哇，18.4元， 好贵嘅生理盐水。 唉，我谂下谂下， 自己揾啲盐捞咯，系啊，揾啲盐捞。 我真系自己含一 盐水啫，几容易啫，系咪先？冲厕所嗰啲都系咸水嚟噶，你揾嗰啲洗得笨。 我谂下，都成个礼拜冇嘢啦， 有佢啦， 唔得。 起码我有两只脚，有只有事，仲有一只冇事啊嘛，系咪？ 唔可以。 所以我其实呢啲嘢又真系好懒嘅，你明唔明啊？ 梗系明啦， 你做嘢都系咁啦。 我做嘢原来系咁噶， 你系有啲虎头蛇尾嘅。 咁点解？ 即系有时你会觉得啊，佢好似都话到呢一排嘅话，突然之间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样，回光返照。但系你觉得唔紧要，唔使担心，好快就会 翻回复正常。 因为佢系马小强，所以好快回复正常。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柴湾港铁站对开发生车祸，一名女途人重伤。现场是柴湾港铁站附近吉盛街，一架轻型货车涉嫌撞到一名女途人，她昏迷送去东区医院救治。當局會按病人類別檢討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收費會提升至貼近家庭醫生水平。至於危殆和危急病人，收費可考慮低於現水平的180元。瑪麗醫院前行政總監陸志聰說，收費調整需要很多配套，如果病人就收費有爭議，可能在現場有很多聲音，要想好方法不影響醫生護士工作。他在電台節目指出，急症室不容許現場有很多紛爭，不要讓醫護花心神在與臨床治療沒有關係的事情。陆志聪又说，被列为次紧急和非紧急的急症室病人，以往有大约10%会入院，因此需要确保轮候的病人不会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国泰航空近日取消航班嘅安排，包括喺沟通向受影响乘客善后方面做得唔好，已经敦促国泰高层改善。林世雄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国泰近日主动取消非高峰期航班，是希望将农历新年期间临时航班取消机会减至最低。他要求国泰增加多些候命机师，做好预案应付突发事情。他说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提交报告交代整件事，包括提交人手编排数据。被问到近日连番取消航班会否影响乘客对国泰的信心，林世雄说国泰作为大公司要顾及品牌。他重申当局很重视情况，要求国泰一定要提供稳定可靠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就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公布新措施，进一步应对他们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相关问题，更好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五项措施包括放宽来华外籍人员申办口岸签证条件，对急需来华从事商贸合作、访问交流和投资创业等非外交公务活动的外籍人员，来不及在境外办妥签证人士，可以凭邀请函件等相关证明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口岸签证入境。第二是外籍人员在北京首都机场等枢纽空港口岸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查验手续。第三是在华外籍人员可就近办理签证延期换发补发。第四是需多次出入境的在华外籍人员可申办再入境签证。最后是简化在华外籍人员签证证件申办资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24点，升226点，成交金额3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1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4，升7.2；药明生物31.1，升3.1。药明康德77.75，升3.7；美团74.75，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55.7，升8毫；阿里巴巴70.95，升1.65；盈富基金16.47，升2.2；比亚迪股份210.2，升5.6。友邦保險63.2，升7.5；小米集團14.18，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8，日元145.55，瑞士法郎0.85，加元1.336，人民幣7.162，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35110点，升668点。港金報1891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0.39美元，賣出203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啊，全部交通都系正常噶。咁另外路面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常怡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嘅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系同上一段悲哀嘅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嘅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嘅心会唔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记得一阵间咧，我哋嘅爱好系列，马老师记唔记得系咩话题啊？一首令你怀念嘅歌， 冇错啦。 咁任何嘅歌都得嘅，唔系一定话一啲过身嘅歌手，因为有啲歌咧，未必系因为个歌手唔喺度， 可能儿时触动你一首歌。 哎、你讲中咗我今日拣嗰只歌，真系我儿时两个阶段。即系喺我人生 青春期， 系啦，青春期同埋再细少少嘅时候触动我嘅。 你好细咯， 好多年前， 系啊， 黑白电视，你系咪想咁讲？黑白电视嗰个时候， 我唔知 嗰个年代， 系啊， 冇错啦。 不过有时细个听嗰啲歌咧，系真系好深刻，因为嗰阵时听嘅歌唔多啊。 同埋系啊，第一听嘅歌唔多，第二我做僆仔嘅时候，我唔代表你我啫，边有娱乐啫？边有钱去娱乐？ 冇。 同埋每一个人个家教唔同咧，我又唔系好出得街添，仲要唔系好俾出街。咁、 啊、 你又唔出得街，你又冇钱，你又冇而家咪打 机咯。 听收音机，我都少听收音机。 我嗰次中意即系成家人。讲 翻 细个， 其实细个即系其实有少少被逼地，你会经常留喺屋企嘅。 有啲 咁，所以就 留下深刻印象。 系啦，冇错啦，留下深刻印象。讲、喂，好啦，其实咧嗱，去旅行咧最惊四个字叫落极生悲啊。 落 极，其实咧 真系小心小心。 同埋因为人咧唔知点解咧，我唔知你哋会唔会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旅行咧，个心情零舍咧大胆啲嘅，有啲嘢咧你系会愿意去玩啲嘅，你会唔会噶？ 我想听你玩咩，我愿意去玩，你咁大胆。例如去洗头， 因为其实唔系好明佢嘅， 我唔明啊，所以我大胆咯。 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嘛，系嘛、 啊？ 即系香港唔敢咩嘅，咁、 啊、 就 你 就 喺香港你喺屋企瞓觉要闩门。翻到去第二度玩咧，個房門就唔閂嘅，夜晚瞓覺 冇錯 啦，掘咗個咁大嘅窿添。喂嗱，好啦， 你又唔好覺得一樣嘢 都係掘咯。係啊，你大膽，你可以話去啲。 我想講，唔係，我係想講，其實我心裏邊咧諗緊泰國有好多嗰啲。 叫做我覺得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例如我今日講呢單新聞叫做水上電單車。 嗯、 水上電單車咧有兩種嘅，有啲咧就有個嗰啲本土人喺前面揸，你其實咧就坐嘅啫。 坐喺後邊。 咁嗰啲或者會安全啲，因為起碼佢識控制。我亦都見過有啲咧係唔使嘅，即係譬如老公老婆啊，咁一前一後咁就喺度。其實嗰啲 我唔會玩， 唔係咁容易。你有冇玩過啊？其實。 冇 系嘛？其实咧， 因为我唔中意呢啲嘅吓， 风太 大，因为我唔中意揽住一个陌生嘅男人。 哦，咁 如果 自己揸， 我揸咧， 咁梗唔自己揸啦。你都系一个陌生嘅男人，对于我嚟讲，你嘅身体对于我嚟讲系陌生啊。 哇，写低佢先，你嘅身体 系啊，对于我嚟讲系陌生啊嘛，到底你还剩你啫？ 真 系 真系真，即系你未掂过，未触碰过，未掂过意思系譬如话握手嗰啲， 冇错啦， 好怪，我感觉 好怪，好奇怪噶。 就算你揸开车咧，但系因为嗰个水上电单车用手控制噶嘛，呼唔呼？其实咧有时咧一扭咧，如果大力就真系挫一挫，向前挫一挫， 识控制啊嘛。 系啊，又或者另外一样嘢，我有时又觉得好危险，不过我都有玩过嘅，就系嗰啲叫高卡车。嗱，我唔知你中唔中意 玩 啊？ 我有 玩 过 高卡车， 我唔会系飘。即系飙车咯， 嗱，但你唔飙车啫， 后面嗰啲人跟住， 系啊，好多嗰啲咧，第一次落场嗰啲咧，好兴奋 啊 嘛， 唔识 啲小朋友嗰啲，哗哗哗哗乱撞乱食，喂，嗰啲车其实真系快噶， 好快添， 可以好快，咁所以好危险咯， 系啊， 咁有个新闻就系个老公咧同个太太，其实都有个悲剧嚟嘅，玩水上电单车，咁咧就佢一揸得好快咧。其实咧，如果你唔揽住咧，其实嗰个一挫嘅咧，系成个会抛喺后边。 系啊， 咁最唔好彩就系啱啱佢个太太一跌落水嘅时候咧，阿先生再扭油，即系再加油，咁啲水嘅冲力咧，即系嗰啲水啊，放好似一个水柱咁样。 好痛噶，晕都似啊。 唔系啊，直情射到砰咁中咗嗰个水柱之后咧，收尾送去医院系走埋添啊，即系离世啊。咁啊，而家就可能会被控呢个过失杀人罪，咁啊双重悲剧啦，系咪先？佢都未必想嘅，但系你跌落水一扭咁样样，咁所以有时大家都留意去旅行嘅时候咧，虽然玩到好开心，但系有啲嘢咧就小心啲好咯。 嗱，净系好简单，净系酒店房冲凉咧， 都有危险 咧。有你，如果你唔识控制咧，砰之后啲水出嚟好热啊！有啲酒店嗰啲个花洒咧古灵精怪嘅，你有冇见过？ 古灵精怪 真系啊！ 你去啲咩酒店啊？ 星级酒店。唔系有啲嗱， 稍微有几古灵精怪， 唔系咯， 唔系一定系有一个掣，跟住有啲水飙出嚟， 有啲成个一粒方形嘅。你有冇见过？ 因为其实有 你系都要将我陷入呢一个不义嘅境地，我好嬲。 我 道歉， 对唔住，因为咧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是去了有某一间的所谓叫做那些叫做精品酒店。那他就懒系那些东西的话呢是就哇完全是。 是 你不 懂 摸。你到呢什么来的可能你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花洒的话呢他就是得一点。跟住呢就柱都冇啊。在上面那里呢不知道你做你这么啱的话呢他就会上面飙啲水落嚟㗎啦。在哪啊我可以按哪里或者扭哪里可以去整个水温啊完全不知道。搞了一轮。我自己同自己讲，哇！如果出去问人哋嘅话， 好肉酸 啊！ 我净系搞部电视我咯， 好咯， 好 核突噶！因为你懒系劲咁样嚟住人哋嗰啲铺贴 hotel， 系咪？你 咁都 唔识，系啊！咁啊，我真都唔系办法。但系即系我搞好耐，都真系唔知边度出水啊！ 系 啊，但系出到水啦，我喺边度教佢个水温啊？真系完全唔知，佢乜都冇啊！系成间嘢系空嘅一间浴室。真系唔得啦，咁唯有就打电话来问佢啦。咁跟住我就话真系几多号房嘅，我想请问嘅就你咩咩咁跟住咧，佢就话俾我听，佢就哦系啊，其实咧就揾个手 hi， 即系其实佢系high tech 嘢啦。你咁样 hi， 即系揾呢个手懒系好似touch screen 咁样去掂一掂嘅话咧，佢就有水落嚟噶。 哇，其实好危险咯。 但教 有幾啊？ 如果你 我唔記得咗啦，佢之後有邊個位咧，又再撳咁樣就 即 係 如果小朋友唔識，如果熱水飆出嚟，係噶而家 危險 噶。 如果你去呢啲酒店，我覺得呢啲酒店唔係小朋友去噶，高級嘅呢啲咁嘅即係精品酒店，你會唔會帶小朋友去精品酒店啊？ 唔知㗎呢啲嘢，我唔會咯。 咪系咯，即系咪有啲酒店系真系唔会带小朋友嘅？咁如果佢咁样设计得嘅话，咁样好 high tech， 同埋嘅就系所有嘅嘢都系嗰啲叫极简主义，冇错啦。我要谂紧个 terms 系极简主义，佢每一样嘢系多余， 唔会多余， 就每一样嘢就干干净净，成间房好似个 display 咁样嘅，系啦，即 系 好似人哋嗰啲 window display， 好似人哋嗰啲， 其 实 几特别嘅风格， 其实好靓，我觉得佢真 系 好靓。 通常系白色噶嘛，成间嘢白赖 晒，系白赖晒嘅，白赖晒嘅。咁同埋嘅就系啲嘢就系好精简嘅咯，同埋即系好 high tech 嘅咯，好可能嘅就系佢所有嘅嘢嘅话，佢都系藏晒喺啲柜里面嘅。如果你要 iPad， 你去笃笃笃， 系啦，冇错，真系真系真系住过呢地方，所有嘅嘢咧就由个 iPad 嗰度你全部控制晒，甚至乎你可以带埋你个 iPad 出街， 系啊， 咁佢就会可以咧，你需要用嗰啲咩 GPS 好咩都好嘅话咧，就全部喺晒嗰个嗰个 iPad 嗰度，佢会带你去玩嘅。 系啊， 咁佢就带你去唔同嘅酒店嘅领域啊。咁跟住我就觉得真系好正咯，嗰间嘢。咁啊，所有嘅嘢就喺嗰度咯，咁可能我就篤篤下嘅就，咦，我好想沖杯咖啡咁樣，你又唔要喺個 iPad 嗰度篤篤，跟住咧佢就喺下邊度升上嚟咯，咁跟住你整完之後，你篤翻佢就升翻落去，咁跟住就乜都冇啦，你嗰張台面上面， 正 係咪？咁所以就係真係好攞嗰次， 但係幾好嘅經驗啦，係嘛？ 應該要點樣？冇咩經唔經驗嘅，會，因為其實佢耐唔耐佢會轉嘅，係啦，佢嘅房間亦都唔多，即係講緊可能嘅就係好可能成間酒店嘅可能有六間房、五間房咁樣，佢耐唔耐佢就會轉嘅，佢會同唔同嘅 designer 合作，咁所以你入到去嘅時候，可能今次嘅就係唔知同 Philip Star 或者下次係咪同邊個咁樣，跟住你就喺裡面度可能佢有少少啲精品嘅嘢你可以買走嘅， 哦， 即係咁樣合作，洗頭水啊咁嗰啲都係 直情唔使去 check in 嘅，即係你自己網上搞掂曬佢，總之咧唔需要經過任何人嘅，即係你同邊個去，或者你同邊幾個去都冇人知。 啊哈！我試過去過就係京都嗰一間咯，係啦，幾好噶。佢 check in 又好 ，check out 又好嘅話，係冇人服侍你嘅， 好正。 我去嗰一間嘅話咧，係一間温泉酒店。去到嘅時候咧，係有一隻恐龍咯。 哇！佢有恐龍 一嚟嘅時候，其實 係 冇嘢噶嚇，即係係咪喺呢度 check in 咧？佢係咁跟住咧，無端端咧就會有一個恐龍，哇！咁樣佢就會叫話歡迎你咁樣，即係講日文啦，係啦。咁跟住咧，其實佢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個恐龍咧喐喐，跟住你就話俾你聽喺下邊度撳。咁跟住咧就個時卡褪出嚟，跟住你就自己攞個時卡，自己攞你自己嘅 luggage 上去。 係 啊 ，check 到時候又係咁樣，又係插翻落去。咁跟住咧就係佢會話俾你聽幾多幾多錢，跟住你就再褪你嗰張credit card入去，搞掂曬所有嘅嘢之後咁啦，拎翻曬個卡之後走。 哇！ 幾好， 超開心啊！ 开心开心，听住风叔更加开心。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And though I make mistakes, I'll never break. Dreams with these two hands, we'll hang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嘅呢一首 I Swear， 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稍后十一点之后就有今日嘅爱好系列，一首怀念嘅歌。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心宽似海就会风平浪静。好多时候人觉得不开心，不是因为周围的事太差，而是缺少一种宽大的胸怀和气度。假如你见到曾经同自己生长在同一环境的人久别重逢的时候，见到他环境过得比你好，穿金戴银，你心里面会不会不舒服呢？当你见到人家一份环境好、待遇高的工作，会不会觉得黯然神伤，有些妒忌呢？当你同朋友发生嗌交、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会不会耿耿于怀？当你得知是人家的过错令到自己受到牵连，会不会大动肝火呢？当你生活不如意，仲有人落井下石嘅时候，你会唔会恨得牙痒痒，好嬲好嬲呢一个人？其实换一种态度，放宽心灵去睇待，其实都冇咩大不了。脆弱嘅生命本来就唔应该承受咁多沉重嘅事情，经历咗好多无法挽回、无法抗拒嘅事情之后，人可能会万念俱灰，一蹶不振。但是同漫长的生命相比，其实所有嘢都是轻微的。当你安慰人哋嘅时候，你会好鍾意讲咩呀？唔紧要啦。其实呢个说话可能出于礼貌，出于善良。不过有阵时识得安慰人，点解唔识得安慰自己？当你有郁难解嘅时候，同自己讲唔紧要啦，听日嘅太阳依然会升起。当你攰嘅时候，同自己讲唔紧要啦，攰停低唞下，先再赶路啦。当你讲唔紧要嘅时候，唔系要放纵自己嘅错，而系要拒绝沉溺落去啫。心情好似一条河或者一个海，佢嘅状态决于佢嘅深度，深水沉静，浅水喧哗。一个人嘅心量太少，一粒小小嘅石子都可以激起浪花。一个人的心量大了，就算是潮石都可以安藏其中。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春天。人的一世不过求个心安啫，唯有心宽似海，才能换到风平浪静。无论是一粒石仔，一个潮石，何必计较？就让佢埋喺呢个深深嘅海里边，波平如镜，人生不过如此。快乐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咁度过。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个礼拜呢个话题咧就系一首怀念嘅歌， 系啦，怀念或者令人难忘啦，可唔可以啊？ 要怀念都可以嘅吓，咁啊难忘同怀念咧，好多时候好多嘅原因啊。今日咧我带嚟呢一首歌咧，我系怀念或者难忘嗰个时期嘅我啦。嗰个时期咧就系啱啱喺学业读完咁上下啦，即系中学。畢業之後未讀大學嗰段時間， 好迷茫咧。 愛唔係對事業好迷茫，對前途好迷茫啦，愛情好迷茫啦，好期待啦咁樣，好希望好快會有類似嘅事情發生喺自己身上。其實睇戲咧，細個時候睇戲咧，其實原來好多嘢咧會影響自己喎，即係會你會記得好多年嘅。好嘅，就一間我講嗰套啦，唔好我都記得，好似分享過睇套鬼戲咧，嗰套影響到我幾十年都唔敢擰個頭過去瞓，即係我唔敢將個頭望埋牆瞓，即係驚就會咁啦。 你嗰幅牆整塊鏡咯。 照翻后边系嘛？ 系啊 ，OK， 都系一个办法嘅。 望到自己。 咁、而呢一套戏咧，就系、好多年前睇过一套，叫做《情窦初开》嗰类型啦，即系细路仔爱上对方嘅戏咧，好经典噶啦。即系一讲嗰个戏名，大家一定会记得。 跟住睇完之后就谂，我几时可以有画面里边呢一个场景呢？同一个自己喜欢嘅人，喺一个好静嘅地方倾下偈，分享一个苹果，就是、来自梁小无猜嘅。当年系1971年嘅一套英国嘅电影，叫做《两小无猜》（Melody） 吓。咁啊，仲记得开场嘅时候咧，就是、一队嘅啲童子军 band 咧，就一路操，就听住呢一只《In the Morning》B.G. 唱嘅歌曲。咁啊，戏里边咧，直到今时今日咧，我睇咗无数咁多次，差唔多每一个场景嗰啲对白都记得啦，但系仍然系好怀念，耐唔耐攞翻出嚟听嘅。咁所以作为今日嘅选择歌曲就系呢一首啦，《In the Morning》B.G. 好。 好，我觉得咧一首歌咧对于一个人嘅意义咧系可以有唔同嘅。譬如话啦，除咗系一首嘅歌曲咧，对于你自己嘅本身嘅可能系你嘅曲调啦，一首歌嘅歌词啦，或者系唱首歌嘅歌手啦，或者系嗰首歌出自嘅嗰个年代啦，呢一个咧好可能嘅就会系吸引大家，呢一个系属于大众嘅一啲意义嚟嘅。又或者就系代表住嘅就系嗰个年代嘅某啲大家一齐共同过嘅回忆嘅。好啦，另外嘅就系我会觉得当你听呢一只歌嘅时候，你究竟喺度做嗰啲乜嘢咧？你同咩人一齐咧？呢一首歌对你嘅意义系个人嘅。咁而且我会觉得就系我非常之羡慕咧，就系有啲懂得音乐嘅人啊，即系佢识得弹乐器啊，佢唱歌唱得好好啊。 我想问你，你会唔会羡慕噶 ？Very 羡慕啦，汪天燕系我其中羡慕嘅一个对象， 真系好羡慕噶。 系啊， 我觉得佢哋系好幸福噶， 系啊， 即系攞住个吉他， 随手就攞嚟就扫到一首歌， 轻描淡写，系咪好似系唔需要用力嘅？即系我觉得呢啲人系好幸福嘅。咁而我觉得嘅就系话，亦都系即系 make music 咧，即系去创造，譬如可能你写一首歌，或者系你填一个词，或者你唱一首歌，都系好幸福嘅一件事。吉他嘅 chord 就系得咁多个。而且我哋都知道嘅就係，譬如喺樂譜上面嘅話，你都係得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但係就可以泛化成千千萬萬個唔同嘅組合， 無窮無盡啊！ 你覺唔覺得呢件事其實好偉大 啊？係啊， 係啊， 同埋一年一年佢都有新，又有好聽， 你都作到，都好聽， 啦， 你都被感動嘅，係咪？我真係覺得呢一樣嘢，我抌地啊！真係唔好意思，即係有咁多啲經典嘅歌曲嘅話，陪住我哋一路一路咁樣喺即係人類嘅歷史當中嘅話，其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音乐嘅类型系咪？咁而音乐嘅伟大嘅话，我觉得真系人类嘅另外一种嘅语言咯。其实有时好多嘢好得意嘅。你有冇试过听一啲歌曲，你完全唔知佢唱乜嘅？ 嗯， 即系好似有一轮你好兴啲韩文歌，你唔知佢唱乜噶，但系唔知点解去到有某啲位嘅时候咧，你会被感动，你会喊嘅咯， 感动 系啊，你会有情绪。咁我都庆幸可以懂得音乐嘅啫。我至少我自己都识唱歌啦。咁我觉得自己系一个福气嚟嘅。当然啊，我觉得要介绍一首歌，如果你话要难忘嘅，或者系令人即系怀念嘅，咁我觉得即系可以，只不过系一段经典嘅吉他前奏。 哇！ 有时你系会觉得一听嘅话，你会成个人松软。 系咪英文歌嚟嘅咧？ 当然系啦，因为曾经。试过可以有一个人喺一个好慵懒嘅下昼，佢就抱住个吉他。当你话俾佢听，我想听乜，我想听乜，我想听乜，佢就可以帮你弹奏有好多一啲经典嘅音乐。我记得一个画面，有一次我当要点唱呢一首歌嘅时候，佢就即刻为我弹呢一首歌。 To be so easy to give my heart away, but I found out the hard way there's a price you have to pay. I found out that love was no friend of mine. I should have known.Time after time, so long, it was so long ago, but I've still got the blues for you. Used to be so easy. the blues for you. So, 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啊，送埋俾欣欣，因为咧第一时间我嘅应该话俾我听系 Gary Moore，Yes， 你答中咗 ，Still Got the Blues， 哇，好听啊！ 系啊，我依仲要系请咗呢，即系我借咗佢其中有一碟嘅话咧，佢系有晒嗰啲嘅 chord 喺度嘅，系啊，其实就系几个 chord 啫嘛 ，intro 嗰度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 chord 啫，但系呢一首歌一嚟，哒哒哒哒， 哇， 太好听， 你就会哇，成个人啊，系咪？系会死？ 你讲咩十一个 con 我都唔知道。 唔系我睇翻佢啊。 我知啊， 你学过噶， 我要问天恩啊， 我 点会 唔知？点会知咧？ 你学过噶、 啊，所以嗱呢啲你哋会唔会想？哇，真系好想学、啊。 好 学、 啊， 唉，算啦算啦。 你识弹咧，咪会好幸福啊？觉得自己。 我呢一辈子都系算罢啦。 你听人弹啦、 啊。好啦，咪先啦。 得唔得？得唔得？吓，就一段就够噶啦。 好型啊！好似。 型啊！ 我感觉有啲沧桑嘅味道， 同埋你有冇发觉就系呢啲咁样嘅话，即系佢有一段咁样嘅吉他嘅前奏，佢中间有啲位嘅话，其实佢胜过千言万语， 嗯， 佢唔使唱噶，你就一段咁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你就会哇，飙晒冷汗 ，OK 到你。 喂，其实歌咧真系好重要噶， 梗系啦， 系啊，真系非常重要。有一首歌咧，真系令我叮一声嘅。我咧细个嗰时咧，曾经哇有个女神喺个前面出现， 边个？ 佢系某机构嗰啲中高层，一个好靓嘅，大过我。 中高层好难好靓嘅， 真系。咁人哋又唔可以咁 讲。系咪建设啊？高层你知？ 唔系，系出边嗰时做广告，出边有个客，好型嘅。佢系嗰啲咧，即系着恤衫、牛仔裤，尖头鞋，咁然后。粒粒解低一两粒，然后件西装褛，总之系好型嘅啦，扎呢个头发，总之哇，我心目中嘅女神，咁接触得多咯，哇，又好倾，咁啊好 心如鹿撞， 心如鹿撞啊，好似个小 孩，你个样唔同咗， 流水， 我知 流水 ，IQ 博士，变咗特别知名 啦，我真系好记得呢个故事噶，咁啊，即系大家几好倾啦，咁我又帮佢搞嗰啲活动又。幾好啦咁啊！有一次去慶功，咁就唱卡拉 OK， 咁佢唱一首歌，哇！我覺得好聽啊，跟住 佢識唱歌噶，佢唱歌好聽嘅，係 啊，即係總之好型啦， 又型款。点算啊？總之 是啦即 我知道你讲边只啊？ 你知 道应该系啲豪爽嘅、高挑嘅， 系啊， 系 啊， 挽下手短头发嘅， 佢长头发， 长头发嘅， 系啊，有时候扎起嘅， 哇， 一除出嚟， 咁你咪争取同佢合唱啊？跟住 我冇，我唔识唱歌啊嘛，咁啊跟住，我好大胆约佢，跟住约咗一两次咧，佢就 都出嚟 嘅吓，佢其实问我，佢话 我哋两之间咩关系啊？ 唔系佢。 通常都會問， 我心諗你嘅水啊嘛， 會問會問 搞到個結線， 結線， 我打曬你，揀翻出嚟先， 係啊，啲少男情懷。 再問我，其實咧，你知唔知道我唱嗰首歌嘅意思啊？個歌詞嘅意思啊？嗰首歌我依家講埋俾你聽，係王菲嘅《人間》。 哇！ 都系讲爱情啊，妈妈物啦。佢话唔系 人间、 啊，佢话唔系啊，你自己去即系 咀嚼下， 留意歌词， 咀嚼下啦。咁我就去问人啦，因为嗰时都有响电台做嘢噶嘛，问一啲对音乐有研究嘅人， 例如边个？ 我唔讲， 姓王噶。你写出嚟，我就好想知佢有几研究。 跟住佢话俾佢听，喂，其实呢首歌咧。是啊，王菲生了窦靖童写的，生了 是， 然后就讲， 但都有一首歌曲嘅系生窦靖童之后写的 吓，即系佢意思就系话呢首歌咧，佢生咗之后咧，其实佢嘅歌词咧好有意思嘅，就话俾佢听，其实呢个世界咧唔一定好似你想象咁美好嘅，咁我哇，即系如获至宝啦，于是又走去约佢啦， 知道啦，知道啦， 知道啦，咁，佢跟住哇，我见到佢。系好，好似好觉得我真系好肤浅嗰个人。佢跟住讲出嚟啦，其实我有个女嘅， 冇问题啊。 系啊，我梗系啦，但系佢又大过我，即系佢 佢唔想，佢话俾我听，佢呢个时候都系以个女为重， 嗯， 即系说明一切， 即系佢系单身家庭， 系啦， 推搪嘅说话嘅，吓，听到， 佢真系，佢真系 说话嘅，唔系真， 咁你跟住就停咗停咯，拍 梗系啦，拍停啦， 哦，知难而退， 系啊，我又细过佢， 我唔应该咯， 我 觉得， 我觉得佢真系型嘅，佢如果我系佢咧，佢都唔，我系佢都唔会拣我。我会拣个系老成啲嘅， 嗯， 即系成功型， 做到做到爸爸 嘅。唔系唔系 no no no， 我觉得唔关事。如果佢自己一个咁型嘅人咧， 啊， 我系会觉得个就系佢身边嗰个都其实都系即系 accessories 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就佢咁型嘅话，佢搞得掂佢自己噶啦，佢搞得掂个女噶啦，系咪啊？我觉得佢反而嘅就 系 佢唔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我就我再凑多个仔啊。 系啊 ，exactly。 我覺得 係 咁， 所以我就 係 覺得佢應該即係有個可以 take care 到佢哋兩個啊嘅人咯。咁， 啊， 我覺得自己真係唔係，係 單親家長多都考慮嘅，佢會諗下啊，你兩個好爸爸咧， 以個女真係以個女為重， 會諗好多嘢。 係啊，咁我起初， 但係我欣賞你 乜嘢啊？ 至少你會話俾佢知咯。即係至少係啊，你會係啊，你即係講俾佢聽嘅就係我對你係有啲意思咯，係咪先？ 因為其實真係幾開心嘅，即係做嘢嗰陣時咁。 我明啊，即係你喺個工作環境裏面有一個你心儀嘅人，哪怕是你同佢冇任何嘢， 有啲嘢升到係即係知音啊，好難揾一個知音人 啊！ 好，仍然在腦海裏邊。啊！呢个故事 ，OK， 有两嘢，第一个就嗰首歌，我哋知啦，阵间我哋会听啦，系咪？好啊， 先得十一点半新闻播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下午开会，将讨论新一期六字居的平均售价和销售安排，以及家有初生优先配屋及优先选楼计划。消息指优先选楼计划将在新一期居屋实施，房委会将为长者优先计划及優先選樓計劃的合資格申請者預留合共四成單位配額作攪珠和揀樓。申請資格方面，凡有嬰兒出生於2023年10月25日或以後的家庭申請者，而有關子女在該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申請截止日期時，需要是3歲或以下。至於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消息指房委會將在今年4月1日起實施，去年10月25日或之後有嬰兒出生而年滿一歲或以下的公屋家庭申請，輪候公屋時間可縮減一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國泰航空近日取消航班的安排，包括在溝通、向受影響乘客善後方面做得不好，已經敦促國泰高層改善。林世雄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國泰近日主動取消非高峰期航班，是希望將農曆新年期間臨時航班取消機會減至最低。他要求國泰增加多些候命機師，做好預案應付突發事情。他說民航處已經要求國泰提交報告，交代整件事，包括提交人手編排數據。被問到近日連番取消航班，會否影響乘客對國泰的信心，林世雄說國泰作為大公司要顧及品牌。他重申當局很重視情況，要求國泰一定要提供穩定可靠服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預計今年上半年可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的籌備辦公室，同時希望通過一家新藥審批機制累積經驗，儲備專家庫。 卢颂浩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话，日后中心直属卫生署，同时审批中药同埋西药。他认为一家机制是提供过渡期，以参考药物监管机构的许可为底线，再由专家看本地临床数据决定是否批出。卢颂浩说，去年11月推出一家机制，至今已经有超过100间药厂查询，暂时正式批出一间由内地药厂生产用作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口服标靶药物。他说国家科技已经十分先进，希望各界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国产药物。当局会按病人类别检讨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次紧急和非紧急病人收费会提升至贴近家庭医生水平。至于危殆和危急病人，收费可考虑低于现水平的180元。玛丽医院前行政总监陆志聪说，收费调整需要很多配套，若果病人就收费有争议，可能在现场有很多声音，要想好方法不影响医生护士工作。他在电台节目指出，急症室不容许现场有很多纷争，不要让医护花心神在与临床治疗无关系的事情。陆志聪又说，被列为次紧急和非紧急的急症室病人，以往有大约10%会入院，因此需要确保轮候的病人不会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4点，升237点，成交金额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88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49升2.4，腾讯控股288蚊，升7.8。药明生物30.4升2.4，美团74.85升3.15，药明康德77.75升3.7，恒生中国企业55.76升8.8，阿里巴巴71.15，阿里巴巴71.15升1.85。比亚迪股份211.8升7.2，友邦保险63.35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3.42先四升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8，日元145.44，瑞士法郎0.85，加元1.336，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5118点，升676点。港金报189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46美元，卖出203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

人间系王菲嘅呢一首歌曲。马小强嘅选择，咁啊头先有讲到电影叫做 Melody 啦，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 有啊， 两个十一二岁嘅小朋友啦， 嘅 爱情，你都睇好多次啊，有冇投入过去啊？ 梗系有啦， 有嗰阵时，即系如果你个年纪同佢系接近嗰种咧，你系会投入嘅。其实咧讲到爱情咧，就好似头先嘅歌所讲啦，唔系一定有始有终啦。但系感情或者爱情故事咧，第一次发生嘅时候是喺细个啊，或者啱啱第一次系可能系读紧书或者系青年嘅时候咧，系好纯真咯，同埋好简单，但系你会记得好多嘢嘅。仲记得嗰阵时咧，第一次咧喺大学嗰度识咗个女仔啦，咁啊好简单。又每一次嘅拍拖就系咩咧？就系喺附近嘅公园啦，或者去尖沙咀嗰阵时，海运大出边咧有个走廊啊，唔知道你有冇？ 而家都有啊， 喺嗰度咧就可以企一个晏昼噶，或者搵张纸铺度，就系吹吹风，坐晏昼咁样，好简单，因为都冇钱去花啦。但系原来即系当你真系两个人好啱倾啊，好中意对方咧，任何地方你搵个楼梯就咁坐喺度咧，就可以好开心咧度过一日噶啦。仲记得呢一首歌曲咧，有一次我哋终于有少少钱啦，去一间嘅。coffee shop 啦，酒店嘅 coffee shop 啦，而家间酒店都已经拆咗噶啦。佢话：咦，你歌好听喎！当时我都唔识呢只歌，咁多年咧，每次听到呢只歌曲咧，唔知点解就谂翻嗰个年代嗰一日。嗰个名字叫做《If You Leave Me Now》，Chicago 一首好多年前嘅英文经典金曲。If you leave me now, you'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正爱一个人，唔系送几多好好嘅礼物，唔系讲好多好好听嘅说话，你会感觉到两个人之间嗰种嘅爱情嘅流动。If you leave me now, Chicago 呢首歌。情场嘅人咧，有时会做一啲傻事。我记得嗰一年嗰个时候咧，有一次我送一扎花俾佢咧，成日听人讲送花送花，但我真系唔知道一定系要送翻啲啱嘅花啦。 你送咗咩花？ 真系送嗰啲咧，泰山嗰啲系啊。 嗰类咯。我嗰阵时真系傻更更咁样买啲， 会送菊花， 我唔识嘢啊嘛，我净系见到啊好靓啲花咁样，咁就送咗一扎花俾佢啦。咁啊到今年即系今时今日都仲记得做嗰啲咁。 你今年又送俾佢啊？你今年 冇见好多年， 你唔好扎低。 好啦，呢只歌曲就系啲啥 ？If you leave me 啦。 好咁其实今年呢有好多值得我哋怀念嘅人呢，其实佢哋都已经过咗去啦。咁、但係就係已经係一段好长嘅时间。喺早嗰轮嘅话，其实我哋要去怀念嘅有杯谢梅艳芳啦。咁其实啱啱嘅就係喺2024年嘅1月3号嘅话呢，我哋亦都係要去怀念嘅就係我哋香港乐坛教父顾家辉先生逝世一周年啦。咁喺芸芸佢嘅经典当中嘅话，其实真係好难去搵一首歌去觉得系佢嘅经典中嘅经典嘅，但系我又会觉得佢就系一位嘅音乐家或者系一位嘅教父，有咁多嘅作品当中嘅话，有一类型嘅歌曲嘅话，系更加会令到每一个人都会更加难忘嘅歌曲嘅话，我觉得有啲特殊嘅俾你嘅感觉，譬如可能系讲紧圣诞歌啦、儿歌啦，你觉得呢样嘢系好得意嘅，佢系会历久不衰嘅， 系啊， 你一听嘅时候咧，嗰啲感觉就翻嚟噶啦。咁我觉得特别系儿歌啦，咁我觉得难在嘅就系话，其实你见到即系顾家辉先生佢嘅作品当中嘅话，系连儿歌佢都有涉猎 都有， 连儿歌佢都系陪住你成长嘅。我觉得儿歌有一种好特别嘅嘢嘅，就系佢犹如好似父母同你讲嘅床前小故事，系嘛？咁陪住你嘅，陪住你嘅年月流逝，到你年纪大咗嘅时候，你仍然会识唱。而呢一首嘅儿歌当中嘅话咧，我系特别喜欢嘅。知唔知系咩歌？ 小太阳 系啊， 我其实都好中意嘅。 送俾你啊， 多谢。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益啊！ 我同阿睿睿都系同一个感觉， 我哽咽嘅， 伤感 系啊，好伤感。 我 觉 得呢首歌 系 伤心嘅， 系啊，好惨嘅，唔知点解，特别第一段咯，一开头嗰段。 太阳像大红花，点解啊？ 唔知啊，佢又冇乜音乐嗰度，好有啲， 仲要一把童声，好有童趣，但系佢就系好似唔系好了解个人生会系点样咯。但系我哋做人就 系 咁样噶啦。 我觉得 个 小朋友系唔舍得个太阳慢慢落。 場嗰種感覺。 你反而會有一我明白你嘅意思，啊、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就係我哋大人聽翻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就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嘅感覺嚇、啊啊。但係小朋友嘅時候就會覺得嗰就啊太陽就係像一個大紅花。咁、啊、但係其實佢又要落，但係又要往上爬。我哋嘅人生就係咁 樣 啦、 就是。 希望大家努力， 努力，好，努力，加油， yeah! 向你自己追尋嘅目標進發。 而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係繼續要向嘅，就係顧嘉輝先生自己。 好嘢、 嗯，好嘢，好嘢！ 我真係令人懷念嘅，係嘛？呢啲歌， 我今日揀呢首歌咧，個原因就係咧，我早輪咧試過喺街嗰度咧，發現前面有一個人嘅身影， 好熟悉， 好熟悉，我心有啲悸動。谂紧， 我有试过， 你试过嘛？ 系啊，但最尾系我认错人。 我都系，我都系，但系我追上去之前咧，我有谂过， 叫唔叫佢 咧？系咪想睇系咪真系佢？ 如果系咧，你会点 做啊？ 如果 系 唔系啊？我咪唔理啦，冲上去先，一睇唔系，又好似放下咗个心头石咁样。嗯、 但 系 有啲 又谂起有好多回忆。 系啊， 我梗系有试过。 同埋咧，你冇发觉每个人嘅背影都有唔同嘅。都有個特徵， 同埋個步姿都有啲 行路噶啦，行路嘅姿勢啦，總係會令你諗翻好多嘢嘅。咁、 嗯、 我今日播呢首歌咧，係羅文嘅背影。 哇！ 其實係呢首歌咧，我記得係前程感受裏邊嘅一首插曲，好傷感嘅呢首歌，係啊。 在脑海，是他背影失去，在那一刻我流泪，留在脑海，是他背影失去，临别依然暗流泪，情逝去，爱逝去。哭一句，我叹一句，难复寄望有日重聚。无尽理想，令他决心奔去，远走他方，再难追。留下记忆，内心暗祝福佢，我的祝福带愁泪，情逝去，爱逝去，哭一句，我叹一句，甜蜜光阴不堪再追，思忆过去，情人路。我地欢聚，相相对对，如他日日也共聚。除了爱侣相分，我只有冤命运，愿意尽不堪再追。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照亮别人的心。阿文是一个穷学生，去到美国那里留学。他在学校旁边一个平民小区那里租了一间比较破落的民房，开始了清贫孤单的留学生涯。每天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了灯，等每一个屋头都光起上来。因为只有这样，阿文才会感到温暖平静，而不会觉得好孤单。通常在晚上，他就会坐在一个靠近窗口的台上面在读书。每一晚当他温书的时候，总见到对面有一个老太太带着这个慢慢一步一步的脚步走回家，经过他的窗前微笑地点点头，然后藉着微弱的光用锁匙开了道门，然后入了去。虽然从来没人介绍过这个老婆婆和阿文，好像成为一个朋友那样。每天她见到她回来，每天她们会对着微笑一下。这个老婆婆的微笑很和蔼，很慈祥。阿文想起自己的妈妈，感到很温暖，很挂念。日复一日，每天都是如此。因为老婆婆的微笑成为阿文窗外边一个美丽的风景。好快到了圣诞节了，圣诞节到处灯火辉煌，充满着浓厚的节日气氛，个个都上街那里玩，或者约朋友开 party。 有些同学都叫阿文，喂，我们去狂欢啦，但他我不去了。其实阿文觉得很孤单，融入不到这个地方。月亮是人家的月亮，快乐是人家的快乐，他选择一个人继续在房里面。这眼灯这间台灯就带给他无边的光和温暖。在这个圣诞夜的前夕，他拖着孤独的身心回家，坐在窗前边一路一路想，想回故乡，想回家人，想到眼泪不知为什么流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门铃意外地响了上来。为什么说意外？因为从来没人会来找他的，尤其是今晚是一个狂欢的晚上，谁有空会来找他呢？他觉得有点奇怪。阿文抹干眼泪，立刻就开门。咦，竟然是对面那个老太太。他提着一个装满糖果和鲜花的花篮递给他，说送给你的，节日快乐啊。阿文接过个花篮就话：哦，其实婆婆系咪有嘢要帮手啊？那个婆婆微笑话唔系，我系为咗多谢你，所以专登过嚟同你讲呢句节日快乐，同埋送嘢俾你啫。阿文好糊涂，多谢我乜嘢啊？跟住老婆婆就话啦：你知唔知啊？每晚我望到你坐喺窗前温书嗰个样，好似我个仔啊！你令我谂翻起佢，佢以前就系咁噶啦。后来他去大陆读书，唉，而家谂翻起佢，我嗰种嘅回忆翻翻嚟，就唔孤独啦。咁啱嘅，阿文心谂，这个老婆婆温暖嘅微笑，亦都令我谂起远方嘅妈妈。原来我都俾咗佢一个回忆。老婆婆慢慢讲翻起佢已经唔同佢一齐住嘅仔，眼睛有啲嘅湿润。跟住阿文就话： 多谢你送呢个花篮俾我啊！其实好小事啫，你唔需要送嘢俾我啊。老婆婆摇摇头话：，其实唔单止系咁噶，我送呢个花篮同埋花俾你，想感谢你。每一个晚上，你呢个灯照亮咗我屋企嘅门口。我每一晚就是因为你呢个灯，我先揾到我锁匙。你嘅灯光唔单止令到我视野明亮，更加令我觉得有一种屋企嘅温暖，好似我仔仲喺身边一样。在人生里面，你带来的小小举动可能都是一盏明灯，照亮着一些孤单的人，照亮着他的心，照亮着他的家门。就像你的老婆婆一样，每晚就凭藉着一吻关灯，照亮着他可以望到门口，望到锁匙，然后踏入自己家。老婆婆说声再见了，我回家了。望着老婆婆送的这个花篮，阿文孤单的心温暖开朗起来，眼泪慢慢流下来，不过今次是一些开心温暖的泪水，是来到这个地方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屋企人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在身边的人都可以好像屋企人一样带给你温暖的感觉。 寻找爱的故事。薰衣草之约会，十八岁的 Andy 第一次去法国普罗旺斯的时候，就被无边的薰衣草花海深深吸引住。他跑在这个花海里面很开心啊，没留意到手臂呢，不知道被什么虫咬了一口，很痛而且很痕很不舒服。他一路走一路咬一路看自己的伤口。突然之间听到个女仔的声音说，找薰衣草的香精抹下就没事的了。他望下发现有个小旅馆啊，窗口下面坐了个着紫色裙的女仔。这个女仔说，你过来我帮你抹啦。当他走埋去这个女仔身边的时候，闻到一种淡淡的薰衣草的清香，好醉人。不知道是什么药物作用还是心理作用呢？啊，真是不行了又不痛了。倾开偈，知道呢个女仔咧系间小旅馆老板嘅女，叫做 Sophia， 冇读过咩书，但对薰衣草有好浓厚嘅兴趣同埋好深嘅认识。跟住 Annie 就话：你可唔可以带我啊？我系游客嚟噶，你带我个山岗嗰度睇下。Sophia 嘅面红晒，对唔住啊，唔可以。点解嘅？我其实行唔到噶，我遭遇过车祸，我对脚系行唔到噶。呢个时候 Annie 先发现，哦。原来他是坐在轮椅上面，他为自己的冒失感到抱歉，说，哦，对不起，我刚才看不到。不要紧，其实我远远地欣赏这些花海，还有更多幻想的空间。 Andy 突然间有些同情，就说，不如这样，我背你上去看看，看看你这么喜欢的薰衣草，近距离看都好的。于是他就背着这个女仔在山上面走到最高的地方，好开心。几日下来的相处， Annie 发觉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女仔，她的活泼善良深深地吸引着她，但同时都感到有少少迷茫，因为她真的接受到一个行不到路的太太吗？她望着这个女仔温柔的目光，但是心里面很纠结，他不能够想象如果将来自己一个成功人士的时候带着一个行不到路的太太，人家会怎么看自己。到最后他没有将自己心里面的说话讲出来。到了离别的日子， Sophia 将一支薰衣草扣在他上衣那里，说，其实爱一个人不是一定要朝朝暮暮在一起的，喜欢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要上山边去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到少少的阳光，闻到少少芬芳的味道，你就会想起这个地方的花海，也都会想起我的了。再见。就是这样， Andy 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到自己的世界，在商场打拼。十几年之后，事业已经非常成功，身边都很多的女仔转来转去，但是始终他不能够忘记薰衣草的清香和那个女仔。终于他决定要去回这个地方，虽然可能这个女仔已经不知道去哪里，结了婚搬走了都不知道，但是不要紧，他就希望留恋一下这个地方的花海，重新回忆一下。一年几日，他来到这个薰衣草的海洋里面，失落地望着那个花海好靓。他现在有了成功，有了财富，但永远失去了当年那位天使。当他坐在发呆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把声音在后面说，原生薰衣草又称英国薰衣草，品质最佳，叶子较细，一路在数这些花的特性。他一望，坐在轮椅上面，比往日的清秀多了几分成熟，就是这个女仔 Sophia。 Andy 很激动地走过去，泪水流了下来，跟着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偶然看到有阳光，闻到少少的花香，我就会想起普罗旺斯的紫色的田野，想起那个人，我希望可以日日陪在她身边，一直到老，你说可以吗？ 由嗰日之后，呢度嘅居民经常见到个男人孭住一个着紫色裙嘅女仔，慢慢喺薰衣草嘅山岗上边，有讲有笑，一路行一路行，同呢片紫色嘅花海融为一体，仿佛从来都冇分开过。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下午开会，将讨论新一期六字居的平均售价和销售安排，以及家有初生优先配屋和优先选楼计划。消息指优先选楼计划将在新一期居屋实施，房委会将为长者优先计划和优先选楼计划的合资格申请者预留合共四成单位配额作搞珠和选楼。申请资格方面，凡有婴儿出生在2023年10月25号或以后的家庭申请者，而有关子女在该资助出售单位销售计划申请截止日期时，需要是三岁或以下。至于家有初生优先配屋计划，消息指房委会将在今年4月1号起实施，去年10月25号或之后有婴儿出生而年满一岁或以下的公屋家庭申请，轮候公屋时间可缩减一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计今年上半年可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的筹备办公室，同时希望通过一家新药审批机制累积经验，储备专家库。卢颂茂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话，日后中心直属卫生署，同时审批中药和西药。他认为一家机制是提供过渡期，以参考药物监管机构的许可为底线，再由专家看本地临床数据决定是否批出。卢颂茂说，去年11月推出一家机制，至今已经有超过100间药厂查询，暂时正式批出一间由内地药厂生产用作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口服标靶药物。他又说，国家科技已经十分先进，希望各界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国产药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推动地区经济活动分三大类，包括将传统节日发扬光大，如天后诞、谭公诞等，亦会在活动增添新元素，如林村推夜光许愿树、九龙城泼水节等，并提出新概念，如深水埗激光剑活动等。政府早前说，由今个月至到五月，在各区都会举办日夜都缤纷活动。麦美娟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说，有市民反映只有夜缤纷不足够，因此按各区区情安排，期望可刺激地区消费。认为疫情已经令市民太闷，举办有关活动可以令市民有更多好去处。谈及新区议会表现，麦美娟形容气氛积极投入，刚刚上任已经设立提振地区经济小组进行家访等，首月已经完成以往区议会四个月至到半年的工作，治理效能明显提升。日本石川县最新公布能登半岛地区大地震，在当地增至最少213人死亡，567人受伤，52人仍然下落不明。日本政府在今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今次大地震定性为极严重灾害，以提升国家对道路和农田修复工程的补助，推动重建复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9点，升242点，成交金额4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88点，升65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6.48升2.3，腾讯控股287.4升7.2，药明生物30.25升2.25，美团74.5升2.75，药明康德77.55升3.5，恒生中国企业55.76升8.8，阿里巴巴71.2升9，比亚迪股份211.6升7元，友邦保险63.4升9.5，南方恒生科技3.42先六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5.36，瑞士法郎0.85，加元1.336，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兌美元0.672，新西兰元兌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5,059点，升617点，港金报18,9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69美元，卖出20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哇哇哇！ 肥强做咩有哇哇声啊？ 因为我幻想喺吊船做嘢嘅时候，望落下面嘅风景系几咁靓，几咁…… 错错错！吊船做嘢唔系讲玩，系好认真、好专业嘅。你咁嘅态度，写翻3000天日记，好好反省下啦。想知多啲吊船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操作吊船，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系 O3 钟宇船。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呢节目，多谢你。 你好啊， 你好啊 ，Eric 医生， 你唔好期待啊。你唔好期待收到阿 Sarah 嘅电话。 哦，每次打电话俾你。 系啊，每个礼拜四都系，我个老婆开始有怀疑噶啦。 点解啊？ 礼拜四都唔 点解会有个女人打俾你啊？嘛。是吧？ 喂 其实是有的，我真的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首先呢，如果大家搬屋呢，要带住猫带住狗呢，你真的要想想那个安排。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啱唔啱 Eric， 如果不啱你可以说不啱的。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将猫狗摆在人家家先，因为当你搬屋的时候呢，太多嘢要兼顾呢，你冇时间理佢啦。同埋呢，嗰啲搬运工人呢好似对兵咁操入嚟呢，再唔好讲嗰啲一箱一箱一箱嘅嘢呢，你真係有时你真係喂隻猫匿咗去边啊，因为屋企堆满好似嗰啲货仓咁，一个箱一个箱一箱，有时你又理唔到佢啦，嗰啲工人入嚟会吓亲佢啦。同埋一个搬运过程之中呢，你都唔知应该係搬咗佢先即係去新屋先啦， 定系搬咗啲物件先咧？咁我有时系经常系有啲咁样嘅迷思嘅，咁就要听下你。 啱嘅，啱嘅，因为其实唔止咁啦，你搬屋嗰阵时咧，嗰啲搬运工人一定开住道门噶。 系啊， 你只猫、你只狗啊，摄咗出去噶啦，话俾你知。就喺香港，因为你出去都喺个 lift 嗰度啦，不过就喺外国，你成日都唔见动物嘅咁样。 系啊系啊系，因为佢费事又开又闩啊嘛，佢长开住道门，咁咧你如果啲猫嘅，你一系你摆喺笼啊，一系困住喺笼，因为所以头先我开宗明义，我就一系咧就将佢全部咧摆咗一啲你熟悉嘅朋友，即系佢又愿意帮你 take care 一个晏昼或者全日嘅地方咯，可唔可以系一个？ 同埋你多个 tips， 如果冇朋友啦，咁好多人都冇朋友啦， 都有啲人系冇朋友， 冇朋友养你只猫狗咧，其实几多你搬你只猫狗咧，就应该系最即系一你好摆一个正啲嘅房，摆就 系 啊， 咁咪得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又要摆去你朋友屋企，佢又惊一次嗬，去到啲味道又唔同晒，跟住无端端咁一个晏昼 嗰日嘅。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其实你应该要将佢摆喺你个旧屋嘅其中一个，你清咗佢，清咗一个房啊，你就将嗰啲猫猫狗狗嘅就摆个笼嗰度，就摆喺一间房度。 好啦，我俾到呢度啦，可以，你可以咧，其实记得搬你猫狗嗰啲嘢最尾。 系啊，梗系啦，搬好晒所有嘅嘢，你先搬佢。 同埋嗰个礼，嗰两个礼拜污糟少少，唔好洗佢任何嘢。 系啊，要留翻啲味啊嘛，因为新嗰啲好惊噶。 因为你搬过去新屋企嗰阵时咧，你就可以摆啲味喺个新屋企啦。我平时会建议客咧，直情系狗便便就唔使 keep 啦，因为你佢日日都制造多啲啦，所以你要想你整你嘅新屋有多少少味道。 嗯， 而咧猫咧，我就平时会点咧，就攞个湿毛巾。就去之前抹，即系搬啦，咁样就我就攞个湿毛巾抹抹只猫，抹走佢啲味。咁去新屋嗰阵时咧，用同一块毛巾咧就抹成屋，你抹唔到嘅，唔使惊。系啦，会留啲多啲味喺嗰度啦。同埋你可以买啲其实猫狗都有嘅，有啲所以我哋叫 pheromone 啦 ，pheromone 同荷尔蒙嘅分别系咩咧？就 pheromone 系喺空中浮动嗰啲叫 pheromone 啦吓。咁样就 咪插电噶？ 系啦，咁有啲呢啲咁嘅减低焦虑嘅 pheromone 可以买嘅喺个好多时喺诊所，咁样就会喺新屋嗰度减低猫狗嘅焦虑啦。同埋你搬屋嗰阵时咧，其实有时你如果你问你嘅医生。有啲藥係可以預先食一陣咧，就整到嗰一日去嗰日個焦慮嗰一日咧就冇咁焦慮嘅，可以可能係搬屋啊，或者上飛機啊、移民啊啲咁咯。 係啊，喂啊，其實 Doria， 你從獸醫嘅角度去講咧，佢哋個焦慮程度真係好大嘅。我發覺，因為就算咧喺未搬之前咧，因為你唔會係搬屋嗰日先執嘢噶嘛，你咧將屋企嗰啲嘢清啊、抌啊、嗰啲晾起嘅箱，都會令到佢哋咧咩事啊？咩事啊？點解又多几个？咦，点解多几箱？我感觉佢哋系随住你一路准备一搬嘅时候，佢已经开始有少少 uneasy， 系咪啊？ 系啊，系啊，你好明显亲自嘅经历啦，呢啲系啊，所以你搬屋个过程你要 keep 你日常生活嘅 routine， 就唔好尽量，我知好难，因为你又好忙又好攰啦，唔好改变你平时带佢出街啊，平时食嘢嗰啲嘢，而就系、是你要尽量静，因为嗰几日其实唔止你只猫焦虑，你都焦虑嘅。其实啲动物系感觉到你个焦虑嘅，所以你屋企人 keep calm，因为你知一定有人嗌杀。 搬屋好难噶，好难 keep calm 嘅，你问心啦， 系啊，咁你个 baby。 系， 见到你执下嘢又睇下嘢又撑下嘢就猛。 其实个影响真系好大噶啦，例如话譬如佢平时个食兜系摆呢个位嘅，冇咯，而家摆晒嗰啲箱箱笼笼咯，于是又摆唔知拱咗去边个 corner 位，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大嘅地理上、心理上 嘅。所以你系啦，所以你想减低改变，所以你尽量如果安全嘅，你就佢 keep 嘅嘢即个位系越耐越好，个变化去到搬嗰日。咁好明显，如果你只猫狗系会晕车浪就应该预先去安排啦。即系喺外国就叫你揸车嘅啫，带只狗开游下车河。不过香港就可能容易少少，你去佢诊所问下，搵啲云浪丸俾佢食啦。咁样就嗰日都要预备啦。咁啊，好明显搬晒啲嘢走，你 ready 啦。就最尾一样嘢就搬佢同埋佢啲嘢过去。系啦，咁样就去到嗰边咧，就你都要 介绍俾佢系嘛？ 系啦，系啦，因为你只猫。系佢，你好明显用翻个旧猫砂兜。不过我平时都 recommend 安全起见，你即系你一只猫两个猫砂兜，你摆两个位，一个就你想摆个位，另外一个咧就 backup plan， 即系一个角落头，唔系佢 匿埋唔肯就可能喺你屋企个新屋企嘅角落头嗰度去就唔系咁好啦。 嗯哼， 系啦，同埋好明显即系喺呢个喺外国会常见多啲啦。就记得你去个新屋嗰时 secure 你个新屋先，因为你可能有 garden， 可能有骑楼，可能有枪口、，make sure 佢冇地方走。 系明白。 系啊，因为你旧屋就话你保证安全，因为你住咗好耐，新嗰度可能有啲新嘅走位啦，小心啲啦，嗰度都。咁好明显，你走之前就要香港好啲嘅，因为香港你唔系即系你搬得几远下嘅啫，系咪？所以外国啦，好多次你就即系你如果起码你做少功课，睇最近个兽医喺边度。所以如果有咩急嘢嘅，你去唔翻你旧嗰个嘅，你都可以有个新个去住先。好多时你可以叫旧个医生send 嗰啲病历记录去个 新嗰度， 新嘅医生，咁样就你去翻旧嗰度好，起码你有两个 backup plan 啦嗰度。 其实搬完之后咧都未得嘅，即系去到咧狗又会好 uneasy 啦，猫净匿埋添啦，即系狗一入屋咧系咁闻，系咁闻，系咁闻咧，就会边度嚟嘅，边度嚟，边度嚟咁样。其实有冇咩可以做咧？即系去到新屋，我记得我第一次，即系有一次咧，好似狗，即系我只狗啦，成晚喺度悲鸣咯，喺度叫咯，系啊，即系好惨咁样。 Anxiety 咯，呢啲真系记得就系你可以做乜嘢？因為個情況改變咗，佢對佢嚟講世界顛覆咗噶啦，所以咧就你佢 routine 日常時間嗰啲嘢冇變，同埋咧頭先講你想整你嘅新屋有啲舊嘅狗味，所以點解話 keep 啲嘢佢啲污糟嘢污糟啲，咁樣就變咗會容易少少 adapt 啦。記得咧，好多時咧你搬屋都好啦，好多人搬完屋都會請一個禮拜假去執下嘢啊。 unbox 嘢啦， 你谂啦，系啦，所以你我认为呢个就变咗，如果你养猫狗系仲紧要啲添。你嗰一个礼拜咧，你即刻翻工咧，就留只狗喺度咧，佢本身嗰啲分离焦虑症就发癫噶啦。 哦，因为人又唔喺度，地方又陌生， 系啦， 即系个人要陪下佢。 所以就嗰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请下少少假，执下屋，慢慢喺屋企 settle down。好多时猫好得意噶，你多啲擁抱，譬如你走之前擁抱話，我哋去啊，你佢啲貓感覺到嘅，你去之前攬下佢，去到嗰度又攬下佢，佢就會OK， 好似冇嘢發生咁。 使唔使拜四角啊？咁佢哋 拜四角、啊， 你知唔知咩叫拜四角啊？得唔得？其實 係啊，小嗱拜四角冇問題，就你不過你買嗰只魚柱嗰時咧，冇俾只貓狗食。 咁 咁係啊嘛，即係你我落完嚟拜下啊，好咩保護我保佑我， 好似帶啲錢邊去拜啊！ 咁佢就知你有仪式感啦，就话以后就嚟呢度啦。 只我都嚟咗啦。O K， 唔使嘅系咪？系啦，俾啲问做乜嘢？即刻静晒得啦。我谂紧就可唔可以做啲嘢 ？Harry 谂紧系，我点解个上次唔派死角 漏咗添？ 咁咪顺利 啲噶嘛？ 你 外国仲惨啊，因为啲人养猫咧系好多时半出街半喺屋企噶。 系啊，有时会出街自己翻嚟噶嘛，跟住佢有个佢自己嘅。 系啊，咁你就惊佢，因为你谂啦，如果你。你搬得唔係好遠咧，即係好似我舊時係喺同一個區搬一條街咁樣咧，你嘅貓好 confused 嘅，因為佢知道點翻屋企啊。 冇錯，佢翻舊屋咯， 係啊， 試過真 係 翻舊屋啊， 係 啊，因為佢哋自己有個 flip 嘅門咧，自己翻入屋企噶嘛，冇咗。 點解仲有一隻貓喺度？ 所以大家就留意多啲啊，搬屋順利都希望啲貓貓狗狗開開心心，好唔好啊？喂，多謝曬， 多謝 Harry， 多謝 Harry， 拜拜。好啊，嚟到即安剧，听日10点风骚快活星影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姑妈，星期日咧得唔得闲啊？可唔可以陪我去玩海盗船啊？ 做咩要专登去坐海盗船啊？ 哦，因为我谂住转行，所以 哦，我知啦，你谂住转行做海盗咧？ 姑妈，过咗新年你又老一岁噶啦，你可唔可以咧唔好咁肤浅啊？ 咁我知啦，你想做主题公园机动游戏操作员 啊？我晕啦， 肥强顶住啊，你唔可以晕噶。 收到。 Sarah 姑媽，你睇連表妹 Ophelia 都撐我啊！ 係喎、啊，表妹，點解你會撐佢㗎？ 因為我知阿肥強咧想去我公司轉行做有關操作吊船嘅工作，所以咧就專登去坐海盜船，感受一下向高空感覺啊！ 嚇，吊船工作安唔安全㗎？有冇足夠嘅安全設施㗎 ？Sarah 姑媽，你放心啦，我公司咧好注重有關吊船嘅法例法規。包括咧由劳工处所執行嘅工厂及工业经营吊船規例，所有嘅吊船一定安排定期嘅检查、彻底检验同埋测试噶。 就好似咧，每日开工前，合资格嘅人士必须检查所有悬吊缆索同埋安全缆索，以确保佢哋处于安全操作状态。每部吊船咧必须响紧接使用前嘅7日之内由合资格嘅人士检查，而嗰名合资格人士亦需将检查结果载入表格一内，并且述明该吊船系咪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咦，你哋唔讲我都唔知道，原来劳工处对于吊船安全嘅要求系咁高噶。 系啊，除咗每日检查之外，每部吊船亦必须喺紧接使用前嘅六个月内，经由合资格检验员作彻底检验。而该合资格嘅检验员呢，亦需提交表格二，述明该吊船呢处于呢个安全操作状态嘅噃。 除此之外啊，每部吊船亦必须喺紧接使用前嘅12个月内，经由合资格检验员进行负荷测试同彻底检验。检验后，该合资格检验员需发出表格三，述明该吊船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仲有啊，要确保负责检查、测试、保养及维修吊船嘅人士曾经接受适当的训练，并有足够能力处理该等工作。当要进行功能及操作测试时，就要确保这个吊船应尽量靠近地面或着陆平面。 话要检查、测试和检验这么多次，又要认表格一、二、三去证明吊船处于安全操作状态，这么严格，那我就放心了。 未算啦，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假如吊船经过重大修理、重新架设，包括吊船移去另一地点后的重新安装、调校吊船的任何扣件，而该项调校涉及改变吊船的锚定或支持安排，或者失灵、倒塌，亦必须再经由合资格检验员进行负荷测试及彻底检验。而该名合资格检验员呢，亦需于检验后重新发出表格三，述明该吊船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哇，乜原来法例对于吊船的检查、测试及彻底检验有咁多要求噶，去确保呢个吊船安全。如果真系要跟足法例要求，相信可以及早发现可能导致意外的潜在危险及安全隐患，作出适当维修同保养，防止意外发生啊！ 姑妈，我绝对相信定期的检查是可以有效地预先警示必要进行的预防性维修或者修理，如果缺乏所需的保养或者修理，就可能导致机械严重耗损。除了需要支付高昂的更换或者修理费用，更会危害工友的生命。 那我又想问一下，是不是做足了刚才所说的事就可以安全操作吊船呢？ 姑妈，其实仲未够噶。为了确保吊船的安全操作，包括进行其功能及操作测试，吊船的拥有人、承建商、雇主应提供及维持安全作业装置和安全工作系统，当中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确保吊船的机械结构良好，并以坚固质佳的物料造成；确保吊船妥善维修和没有明显的欠妥之处；确保根据专业工程师的意见及制造商的规格，将吊船妥为安装和锚定在建筑物和构筑物上；确保每部吊船装置的设计应能够使吊船在任何个别接合处或固定扣件遗留或失灵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结构性倒塌；确保所有装配和连接物的设计方式应使任何部件不会在装嵌的过程中意外松脱。 另外，应委任合资格人士进行针对性的风险评估，在充分考虑其工作性质及工作环境后，找出所有与吊船工作相关的潜在危害，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及按照机器制造商手册内的指引，制定安全施工方案及工作程序，确保在吊船上工作的每位工人、雇员都接受过认可的训练及已取得证明书。 確保吊船所載嘅每位工人、雇員均佩戴安全吊帶，並將安全吊帶係與經妥善保養嘅獨立救生繩或連同裝配嘅適當係穩慢，向所有參與嘅工人、雇員提供所需嘅安全資料、指導同埋訓練，並確保工人、雇員熟悉安全施工程序同埋相關嘅安全措施，仲有制定及實施有效嘅監察及控制制度，以確保所有嘅安全措施得以嚴格遵守。 得啦，肥強，依家姑媽對於你轉行揸吊船全力支持啊！一陣姑媽幫你買多一件救生衣同埋水泡，咁就確保你嘅安全啦。 救生衣、 水泡， 喂，阿 Sarah 姑媽，你會唔會搞錯曬啲嘢啊？ 嘿，你哋真係當我冇見過世面咩？所謂行船跑馬三分險啊，咁做多重保險有咩問題啊？ 姑媽，還點都係買埋水泡餅俾我摘袋啊！唔該。 安全操作吊船，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就是 O3 中宇船。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要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有心。刺破无话再讲，何用计？谁施舍得够多？留低了我来承受结果，甜蜜过回忆要怎去躲？你活过三千天。像满天婚姻消散再涌现，那伤口如何恨你，你应要去获上句点。余下来这么久，爱恨也该散走，怎会还有气力再坚守？某某成长每秒如换算表，曾愉快，但伤心不会少。谁被动了，才求望退烧？人大了，才懂放低困扰。再孤岛寻回自信，有天与快乐。